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赵龙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最高气温5摄氏度，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最低气温-2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8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市财政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，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可以通过手机线上办理，线下验车领牌。今年前三季度，北京接待旅游人次1.98亿人次，同比增长7%多。龙庆峡冰灯冰块采集工作启动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为贯彻落实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5.0版改革政策，按照市里的统一部署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今天联合召开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专场新闻发布会，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。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。你好，靳旭。 哎，主持人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本市取得了哪些成效呢？ 好的，那么2021年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真落实全市营商环境建设总体要求，坚持一手抓竞争领域的执法，一手抓公平竞争审查，保障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，着力维护首都首善一流市场竞争环境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，针对互联网平台、数字经济、医药购销、美容健身、教育培训等重点行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，加大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个力度，全年的查办反不正当竞争类案件总共有598件，罚没款是5100多万元，进一步完善了行刑衔接机制和跨部门案件会商研判的机制，着力破解商业贿赂、商业混淆、刷单炒信等疑难的复杂案件。主持人。 那本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具体是怎样开展的呢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。 好的，那么近年来啊，本市坚持把公平竞争审查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，着力解决影响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堵点，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难点，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，坚持把公平竞争审查作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手段，着力纠正和规范扭曲公平竞争的行政行为，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、法治环境、消费环境，坚持把公平竞争审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，推动加快建立与国际国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，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。目前呢，本市已经实现了市区两级政府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全覆盖，集中完成了存量文件清理、增量文件审查，全面纳入办文流程。今年前10个月呢，全市审查增量文件是3665件，经审查作出修改文件38件，废止的8件。可以说，本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已经进入了快车道。主持人， 好的，感谢靳旭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记者今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，本月20号至24号，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第7轮市级点穴式执法专项行动。行动首日，共检查各类企业和点位63个，发现各类环境问题9个，主要涉及餐饮、油烟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、裸露地面、扬尘管控不到位等几个方面。均现场要求整改，并移交属地办理。这次点穴式执法，综合考虑全市各区 PM2.5 浓度排名第3季度产业园区或集聚区挥发性有机物的走行监测结果，在东城、西城、朝阳、海淀等11个区各选择排名靠后的一个街道，开展为期1周的全面检查。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，从今天开始，在本市购买电动自行车后，市民只需要通过北京交警 APP 手机拍照上传相关的申请材料，并填写车辆相关信息，即可以实现个人信息在线认证、车辆信息在线核查，随后到线下直接验车发牌，免去排队等候的时间。本市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已在今年10月31号结束。今年以来，市民的电动自行车置换需求集中置放，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量大幅上升。截至目前，本市交管部门累计已经为370万辆电动自行车办理了登记上牌。 好，继续来关注新闻。今年前三季度，北京市接待旅游人次为 1.98 亿，同比增长 74.2%， 实现旅游收入 3074.9 亿元，同比增长 86.2%， 恢复情况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、12个百分点。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，将以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继续围绕让群众满意做文章，促进首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。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。 这是什么呀？这一圈一圈一圈的，你知道吗？木头，但是木头上边这一圈一圈是什么呀？它这叫年轮。 位于通州区的文望阁木作博物馆，自从被列入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以后，慕名而来的研学机构和亲子家庭比以往明显增多。基地老师会带领孩子们参观传统木作家具、古代建筑、360行用具、农具等展览，并将生动的讲解与体验融入其中，让孩子了解木头背后的文化。 这是串铃，也叫虎称，就给他们讲一个孙思邈和大老虎的故事吧。对，这一打就医生来了，这是医生专用的响器。 文望阁木作博物馆馆长王文望表示， 博物馆呢靠这个旅游去支撑它去。旅游当中呢，不光是纯粹的玩，那么玩中呢，能够学到了知识，这是博物馆的一种促进的方式。被评为的文化旅游体验基地呢，促进了博物馆的发展。 北京市文化旅游体验基地认定是市文化和旅游局从2020年起组织开展的一项诚信工作。基地认定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，立足古都文化、京味文化、红色文化建设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为宗旨，迄今推出六大主题的体验基地，涵盖多种业态。门头沟区古山村相关负责人表示， 我们这个地方通过3年多的打造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，通过农耕体验啊，还有过去的那些老物件的亲密接触啊，哎呀，他们回归了自然，体验了农耕，体验了乡土。 西城区红楼藏书馆杨军介绍， 很多老北京一说起来，那个红楼电影院他们都有记忆。那么在这个2014年开始，那么西城区文旅局呢，就也是投入了很多力量，就把这个地方由这个原来的红楼电影院改造成红楼的公共藏书楼，都很感觉到这个历史的传承。另外这个地方的书香气。 目前北京市已经评定100家文化旅游体验基地，评委会成员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高叔告诉记者，100家基地凸显了北京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。 评选过程中还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惊喜的，因为看见大家设计，无论是从进入了基地之后的这个文化体验流程，以及他们对基地所持有的这些文化事项背后的梳理，大家都做了非常大的工作。 党的19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中强调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。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关于表示， 作为北京来讲，全国的文化中心啊，要更好的贯彻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啊，在文化的这个挖掘呀、创新啊这些方面呢，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、更好的、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，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受益。 今天，龙庆峡冰灯冰块采集工作开始，采冰场是北京玉渡山风景区，这里四季溪水长流，注入忘忧湖后清澈见底，结冰后晶莹剔透。12月中旬，结冰厚度达到了30多厘米。随着一辆辆运冰车把冰块运往12公里外的龙庆峡冰灯展区，2022北京龙庆峡冰灯冰雪季即将拉开序幕。今天，墨彩凌云云居寺石刻艺术拓片展正式拉开序幕。本次展览以传统文化为轴，历史时代为序，通过拓古传金、金石方碑两个单元，精选了元碑年代自东汉至明末的50多件套珍贵石刻拓片作品作为展览内容。其中有以云居寺珍藏的房山石经及唐辽古塔上的精美石刻最负盛名。展览还展出了将版画技艺和拓片技艺相结合，由传统拓印技艺衍生而出的彩拓作品。展期将会延续到2022年3月22日。好，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，接下来是连线报道。 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。 好，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。元旦春节临近，要始终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，加强值班值守，强化闭环管理，一旦发生疫情，坚决果断迅速处置，第一时间阻断蔓延，确保做到放假不放松，闭环闭得住，防控防到位，措施有温度。马上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崔娜。你好崔娜。 主持人好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来我们介绍一下来电的情况。 好的，主持人，主要涉及在以下三个方面。一是针对接种新冠疫苗相关问题。一位女士反映，孩子5岁，因身体原因无法接种新冠疫苗，幼儿园要求每隔2天携带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入园，家长认为不合理。一位先生反映，自己是海淀区海淀街道辖区内的一家公司企业，街道要求辖区内单位每周上交表格统计员工接种疫苗情况，但每次要求统计表格格式不统一，给企业统计数据带来不便。张先生反映，孩子在房山区拱辰街道申宝爱幼儿园上中班，幼儿园要求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方可进园，家长认为幼儿园在强制执行，希望可以灵活处理。二是反映小区内停车秩序混乱，私占车位相关问题。肖女士反映，朝阳区朝外街道吉庆里小区，小区内公共车位被物业出租给外部居民使用，导致本小区居民无处停放车辆，希望加强管理。贾先生反映，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南竹竿小区，小区居民使用老年代步车、三轮车私占公共车位，影响停放秩序。李先生反映，昌平区东小口镇中东路121号院，小区地面车位数量非常少，地下车库又迟迟不启用，希望及时解决。三是反映冬季环卫车辆清扫路面相关问题。王女士反映，大兴区太福路到新华大街路段，该路段每天都会进行洒水清扫，由于冬季寒冷，道堵结冰，希望及时调整时间。赵女士反映，丰台区方庄街道方城园小区14号楼南侧道路上有结冰现象，希望及时清理。胡女士反映，顺义区赵全营镇北廊中村利民大街北口处污水横流，导致路面结冰，居民出行容易摔倒，希望及时处理。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，主持人。 那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问题的解决呢？ 市民反映，海淀区洋房店街道翠微路14号院小区内没有电动车充电桩，导致居民充电不便，希望协调增设。洋房店街道结束后，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核实情况，并紧急联系施工人员，在车棚内安装了电动车充电桩。目前充电桩已经安装完毕，并且投入使用，市民表示非常满意。主持人， 好的，感谢崔娜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 好，再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东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8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.3，道路基本畅通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赵龙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大城小事。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，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。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，都市风格，时尚气息，鲜明个性，融媒特色。 每天清晨7点，北京新闻主播在线，带您体验全新一天， 得到最大用途。